Book 2 22 22 محادثة قصيرة رقم 3 简单对话三 هل تدخن؟ 您吸烟吗؟ 您吸烟吗？ سابقاً نعم 以前是 لكن الآن لا أدخن قطعياً 但是我现在不吸了 أي يزعجك إن أنا دخنت؟ 我吸烟会打扰您吗？ 我吸烟会打扰您吗？ لا، على الإطلاق. 不，绝不会。 هذا لا يزعجني. 这不打扰我。 هل تشرب شيئاً؟ 您喝点什么吗？ 您喝点什么吗？ واحد كونياك 一杯法国白兰地酒 لا الأفضل بيرة 不我更喜欢喝啤酒 أتسافر حضرتك كثيرا؟ 您经常旅行吗؟ 您经常旅行吗؟ نعم، وغالبا ما تكون رحلة عمل. 是啊，大多数都是商务出差。 ولكننا نمضي الآن إجازة هنا. 不过现在我们在这里度假。 ما هذا الحر؟ 好热的天啊。 نعم، اليوم حار جدا فعلا. 是啊。 今天真的是很热。 لنذهب إلى الشرفة. 我们到阳台上去吧。 غدا ستكون هنا حفلة. 明天这里有一个聚会。 هل تأتون أيضا؟ 您也来吗؟ 您也来吗؟ نعم، نحن أيضا مدعوون. 是啊，我们也收到邀请函了。 是啊，我们也收到邀请函了。